此生我亮起一盏暗淡的灵魂，天亮以后忘记昨夜重逢有多 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靓颖所演唱的《想你》0.01分。我们今天要聊的音乐话题是如何去欣赏一个人。在谈到这话题的时候，我相信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，可能第一反应都跟我一样，会立马想到那些长得好看的人。当然我这话一说出来，会有立马很多人会说，哎，这个主持人怎么那么肤浅，他只重视颜值，是典型的外貌协会的。各位稍安勿躁，真的不必那么急的在我身上贴上这么多标签，因为我说的故事和我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各位慢慢来。我觉得大部分人开始喜欢一个人或者说欣赏某一个人，最初的先决条件应该就是这个人的长相吧。还有就是不单单是我们当下这么多人去重视颜值，就连古人也是相当的注重颜值，只是古时候的审美和当下的审美不太一样，不过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考证到底区别在哪里。只是古人有关于那些所谓颜值的故事能够被记录下来的，我觉得多半是比较成功的人士，成熟的人士，所以在他们身上的这些故事不单单是看重颜值，还关注到气质、气色和神采。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有关于曹操的一个故事。说有一次曹操要去接见匈奴使者，他就是对自己的颜值不太自信的一个人，他觉得自己身材矮小，貌不出众。然后在这一次接见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就让身边高大帅气的崔季贵冒充自己，而他自己就提着一把刀站在崔季贵的身边。这个匈奴使者要回去的时候，曹操就让间谍问这个使者说，你觉得魏王怎么样？使者说，大王端庄文雅，可是他身边提刀的那个人是个大英雄。在说完这个故事之后，各位的想法是什么？我的想法是，一个人先天的长相在没得选的这种状况之下，其实你的气质、谈吐包括气色、神采是可以后天做一些锤炼的。比如说你可以多读书，我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说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。许多时候，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，不复记忆。其实他们人在潜在的气质里，在谈吐上，在胸襟的无涯，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。下次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易烊千玺所演唱的《精彩才刚刚开始》。 天里的好人啊，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、青春早已蜕变，说过的该写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，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，听听你我说，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，无奈变潇洒，脸上脸上笑容要挂，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，听听你我说，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，点缀的成长。 带皮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，送一份给别人，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，用成果来记录。 自 小小手指点点的身边，礼物忽隐忽现，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，时间也红了眼，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。笑容高挂，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，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，默默默挣扎，坚持的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只想我能留的照亮了幸福中平凡的模样，追求的理想的那些的明天，笑容高挂，汗水泪水放在太阳下，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，我默默挣扎，停止了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带着我出发， 天的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聊如何去欣赏一个人。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《默契》。 是什么模样？有没有你陪着？ 的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默契。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，我想问各位，这所谓的默契来源于什么？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种相似。在一本叫做《亲密关系》的书中，曾经看过这样的一段话，大概的意思是，我们都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。所以性格能不能相合，对于我们是否欣赏一个人也很重要。同类的事物会相互感应，人也是这样，同类性格的人容易合得来投脾气，而能与绝大多数人都合得来就需要修养了。有的人也许貌不惊人，也许才不出众，可是他身上却有一种性格魅力，让人觉得舒服，让人想要和他亲近。和这种人在一起，就像是看一朵花静静的开放，平静中带着淡淡的喜悦。和他交谈，和他相处，就像是听一段舒缓的音乐，品一杯香醇的热茶，很舒服。想想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如果有，好好珍惜。来听张学友所演唱的《慢慢》。 慢慢等不到爱人，付出一生收回几成，情不能分，不能恨，不能太轻易信任，再难一回竟是伤痕。泪慢慢流，慢慢熟，慢慢变成了朋友。寂寞的夜，独自承受。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。伤人的爱，不堪回首。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何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何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。慢慢熟，慢慢变成了朋友。寂寞的夜，独自承受。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。伤人的爱，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和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。

到所有的所有。 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夜间到白天本市以多云为主，白天又会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达本市，将会带来四五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七级左右，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和保暖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多云渐晴，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，最低气温五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白天多云转晴，偏北风四五级，阵风七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，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光阴潜移低唱的深处，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，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开花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。 夜已深了，如果你现在还在开车，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疲劳驾驶，在不影响其他人休息的条件下，我们适当的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。提醒各位，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，我是王平。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，分享心情。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，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，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，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聊一聊如何去欣赏一个人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宗盛、蒙伟，遇见另一个自己。 梦到在相遇地点，对当初的自己道歉。 为当初爱我的人拒绝。 你将和自己擦肩，然后会发现两个自己在现实梦境有同一张惊讶的脸。 我坐下和我自己聊天，我和我们都觉得很累。 自己，我们延续今天的话题，如何去欣赏一个人，继续往下说。其实总的来说，无论是欣赏别人还是欣赏自己，欣赏往往更多的是人品。古人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，首先说的就是立德。人品好的人往往是细心体谅他人，极具同情心的，他的魅力来自丰富内敛温情慈悲，由内而外的散发出的一种高贵。 人品好的人一定是细腻而聪明的，做事讲道理，说话有分寸，能把每一句话都说到你心里去。有时只是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那份温暖。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一句话就可以总结，就是你往往欣赏的那个人，就是可以设身处地的帮别人多去考虑一些事情的人，帮别人去着想的一些人。好，但愿收音机前的你身边可以多一点这样的人，让你感受到温暖的人。来自于许巍的温暖，一起来听。 在我的房间翻看着你的相片，又让我想到了大理。阳光总那么灿烂，天空是如此湛蓝，永远翠绿的苍山。我爱蓝色的洱海，散落着点点白帆，心随风缓慢地跳动。在金色夕阳下面，绿色的仙草丛里，你的笑容多温暖。我爱丽江夜晚熊熊的篝火，我们歌唱跳舞快乐简单。我爱蓝色夜晚满天的星光，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。在我怀里你轻声低语在耳边，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，伴随我想你的今天。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感到从没有的轻易。 那一些温暖在

演唱的温柔。我今天在办公室准备节目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身边的一个小编就给了我一段文字，他写道，如果对于情侣来说温柔就是最大的善良，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，善良就是值得被人欣赏的特质。善良并不损害自己，一定不是所谓的马善被人骑，人善有人欺。他说善良就是与人为善，心有善念。我当时在看到他前面的这几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说你是在偷换概念，甚至觉得通篇是一些废话。可是我继续往下看的时候，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了。他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往往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，你就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。所以面对事情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多想多问，因为这样少犯错。而面对人的时候，还是要善良一些，简单一些，哪怕不为别人着想，就为自己的好心情好心境，也应该多善良多简单一点。想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林俊杰所演唱的简简单单。 我们都是泡沫，轻轻一碰就破，眼泪是爱的花火，昨天就像飞机穿过我的窗口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摊开了双手，你欲去求，直到你想自由，痛苦的时候我不会闪躲，就像树叶甘心为春风吹落，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，我还是我，简简单单的伤过，就 歌曲之后，要延续前面所说到的善良，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是大师李叔同早年做音乐教师，在课堂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。说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有个学生在下面看闲书，另外一个学生呢随地吐痰，当场李先生看到了，可是没有说什么。下课之后，他请两位同学留下来，用极为和蔼亲切的声音对他们说，下次上课的时候请不要看闲书或者是随地吐痰了，然后就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一躬。两个学生顿时满脸通红。我当时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在想，